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好，星期二好波桑呢、這个国庆之日啊，咁啊又嚟个波， 真系兴。 系啊，大家问一个问题啊，今年国庆几多周年？ 哇，我唔知 道。你问又迟 咯，我冇乜兴趣知道呢、 想唔想呢段声翻大陆先？ 诶、啊，我唔鬼理佢啊，我大佬咁的，而且个系六啊四周年啊嘛， 系咯， 我 哦， 六四啊，今年六四啊。 啊、所以你見到出面咧嗰啲 好似冇乜 冇提到幾多年周年國， 好似今年如果咁樣，佢今年應該唔會大搞喎咁樣， 所以咪冇鮮花咯， 係咯， 哦，咁殺有界線、啊， 我以為係因為舊年即係、就是、有單， 有關、啊， 唔係有關，一定有關， 香港有關， 埋呢樣嘢嘛， 香港就係、是、 咁、哦嗯、啊，國慶之日啦，咁啊，今年冇煙冇呢個燒煙花啦，咁、嗯、啊，但係作為反猛嘅分子，可能要燒煙花慶祝。 哎喂，唔係喎，即係提多一句，哇，我哋啊，即係預先講咗少少先啦。沈大師真係堅， 沈大師真係堅啊，大佬， 真係轉到盡就抵佢。 哇，真係犀利啊！ 佢不過佢唔係，佢未貼到盡，佢都係讓球主客和西部 獲勝。 如果佢主客和都夠將西部獲勝咧，咁就真係盡啦。 應該有七至十倍啦，我諗。 唔出奇， 客勝 差唔多啦， 客勝應該有七倍八倍啦，起碼 七倍到啦， 有十倍啲。 有十倍。 咁啊，大家喺嗰日禮拜嗰場波禮拜六打， 即係曼聯嘅剩餘價值，起碼仲有一季半季可以食住，即係佢真係偏熱嘅賠率，我咁計啊。 嚟緊應該去調整 嘅，慢慢會 調整， 即係睇下莫耶斯。 當你去到聖誕， 仲喺乜樹 啊？當你去到聖誕護緊級咁啊，好難再俾咁多，即係好好嘅賠率俾你㗎啦。 咁啊， 咁啊，尾八定尾七？ 喂，我讲中咗，我上一集咧话至尾十二可能系嚟紧去尾八啊嘛，俾我不幸言中、 啊，会唔会再落啲啊？会唔会 咁啊？尾二啊，唔该， 即系史笃城啊，纽卡素唔争气啦，如果唔系话应该系跌真 啊。咁啊，讲翻呢场对西布朗嘅比赛先啦。咁啊，呢场波其实咧就睇翻曼联个阵容咧，其实都 几唔错， 都唔错嘅。前面出小豆啦，香川、詹斯、朗尼、兰尼，咁啊最得意就中场出咗个肥妹仔安达臣，咁啊呢场波嚟讲，同埋后边咧就出翻费电南，咁啊其实呢场波咧即系曼联之输咧， 我谂费电南 都好大关系嘅， 都走唔甩噶啦，都系佢， 即系起码有我谂起码有 连出两场、哦。 系啊，即系起码有两，即系起码两球波当中，起码都有一球啊，都一定系关佢事嘅。 冇错， 我谂睇呢场波就上半场合 OK 嘅，我觉得曼联 OK 嘅，因为咁嗰晚就好彩啊，我有机会同阿杰斯谭妹你一齐睇， 真系有幸啊，真系有幸。 咁结果就 笑出嚟咯，我左杰斯右谭妹，大佬， 我就好松容，你见到我，我同你打对面，你见到我好， 你坐对面啊嘛。 咁我觉得就我认同阿斯头先讲系阿李奥就一定孭镬噶啦，但系更孭镬嗰个咧，我谂一定系莫耶斯噶啦，因为最大问题就系唔知做乜嘢半场。就換咗阿贊奴沙入嚟頂阿 香川，香川詹斯， 咁結果失第一球波咧，正正就係阿贊奴沙 扭失咗， 跟住俾人打反擊，就一個半場扭埋去，扭掂咗。咁我其實到而家，我就算當晚同傑斯傾，傑斯都唔明做乜撚嘢半場要換個僆仔入嚟去頂香川，唯一嘅解釋流力歐聯。 咁但係個問題，其實我就覺得上半場曼聯喺個中前場就打得好好啊！講真，我直接可以話打得好添，因為佢哋即係譬如肥妹仔啊，同埋前場嗰幾個咧，嗰啲短傳嘅滲入係做得都幾靚嘅，好坦白講。咁啊，但係個後防真係，其實上半場都已經睇到啲咧，就係話佢兩路嘅傳中波，即係西布朗咧兩邊傳中波，好多時都係西布朗頂到嘅，即係似乎。尤其是費電南咧，即係似乎真係開始年紀啊大啦。 我覺得佢應該踢唔到英超， 佢比泰利仲要差。 係啊，因為佢起碼身材唔夠先 啦。我已經講過，上次講過，我話佢而家廢物男咧得翻一樣嘢就叫紙啊嘛，最咧就紙人嘅啫嘛。我諗佢而家佢喺英超想踢到一個必然正選，其實我諗覺得真係好問啦已經。 問啊，我都覺得。 同埋我想知道咧，究竟維迪係咪傷緊啊？ 維迪啊，就應該啦。嗱，睇翻場嗰場波就冇後備嘅，冇後備嘅，後備都冇㗎。係， 後備應該有啲問題出現咗。冇理由維迪踢得咁好，即係就算維迪嘅六七成功力啊，都一定好過廢物男啦。係 咯，唔係我可能真係睇少咗西布朗。 咁啊，可能係 有可能，有可能。我信嘅呢樣嘢， 我信佢真係為咗 因為你真係主場咧，尤其是即係曼聯嘅主場，其實以往。冇乜点输噶嘛， 系应该正常啦，因为都出北拿啦，呢场波都唔系出艾夫拿， 系，但系北拿其实我觉得几好噶，踢得， OK 嘅， 系进步咗，因为咧我已记得上一季睇佢踢联赛杯咧，好烂啊，任过噶佢踢中，佢踢中坚嗰阵时系， 但系第一球失波，北特拿都有。都有啲責任，多責任 都係未熟嘅，所以佢都唔敢擺佢中堅，因為佢 打咗， 佢踢聯賽杯嗰陣時擺個中堅係好甩漏嘅。 OK， 但係而家佢擺翻閘就會叫做好少少咯。 唔係咁嗰個波尾我一定係 費迪南㗎啦。 咁樣咩？其實嗰晚係四個後防都有問題， 一定啦， 一定係。同埋嗰個排陣咧，因為嗰晚睇得出咧，其實話中場係卡域克搭呢個肥妹仔咧，其實好明顯你踢出嚟咧係肥妹仔打一個防守中場嘅啫， 係啊， 係卡域克係上埋去嘅，同埋咧有好多次咧。有兩次到啦，卡域克因為已經係冇唔知點做嗰啲波，有兩次見卡域克係大力執個直線落去俾禁區頂嘅朗尼佢哋去做嗰啲波，同埋一次就係伊雲斯又係大力執個直線俾，即係已經係做到冇曬 form 嗰隊波已經係，同埋嗰晚傑斯都即係可能佢係曼聯迷，佢都清晰啦，講得好，佢放讚奴沙出嚟咧就係、是、呢個僆仔嗰個腳下功夫真係完全係唔係咁得，即係一個。好典型嘅前鋒球員，佢就但係佢要利用呢、這個扎奴沙出嚟現位出嚟攞波呢，其實係最失敗呢樣嘢，因為佢好多球，因為佢現出嚟攞波嗰陣時係斷咗球波嘅。 係啊，冇錯，嗰球波輸波就係咁樣啦。咁就得我都好唔明咯，屋企睇就。 但後期呢，佢臨完場之前呢，喺側擊呢射過幾球呢，如果佢淨係純射波，其實質素 OK 嘅。 系， 我谂即系要，我谂公平啲讲句咧，要分开嚟到判断啦。佢现位出嚟做波咧，可能真系仲系乱。 唔认同啊，经一月绝对认同佢系冇 potential 嘅球员。但喺成场波嚟讲，你位换位咁讲啦，你换佢出嚟顶下乡村个位咧， 得噶， 一定系错捻晒。 得噶， 即系我都系，即系呢场波咧，第一佢收如果你真系要分析曼联点解输，或者即系我哋庆祝佢点解输咧，第一佢哋兄弟。第二就係換錯人， 係啊係啊， 絕對係根本就係第三就係話佢哋將個 focus 已經擺咗喺中今晚定聽晚對耍大哥。 第一個換錯人咧就係佢半場，其實咧我唔係太，以現代足球咧，其實唔係好中意半場之後換球員嘅。 係啊， 因為邊個輸㗎？ 因為其實 認同啊呢個。 因為其實如果半場換球員咧係有啲自己打自己嘴巴嘅，因為你自己本身制定戰術嗰時，你已經估計咗個錯誤。你係出錯人啊嘛，正常嚟計係半場換人，其實係錯嘅。加上如果你由一個 playmaker 換咗一個，其實扎頭沙應該係前鋒啦， 側擊或者前鋒， 即係逆鋒啦，我諗叫做係咪先？咁要去用逆鋒去代替呢個進攻中場咧，我覺得有啲呢個已經係第一個換錯人啦。第二個換錯人就係佢。即係佢拎走咗肥妹仔而落 費蘭尼， 費蘭尼 嗰下已經失波仲多。 係啊， 即係好明顯。其實老實講，以前費蘭尼喺愛華頓踢嗰陣時係好 OK 嘅防守中場，但係唔知係咪因為晚期嘅佢踢後期嘅愛華頓，因為踢得太多副鋒位嘅關係咧，佢好似而家唔識踢中場中。 啊，即係開始可能後期已經係打到攻擊中場嗰範啦，咁啊，似乎如果喺曼聯再係打咁上下位置，就似乎即係都好危險啊！對於曼聯嗰個防守嚟講嚇，因為我哋今日真係曼聯嘅輸波真係好睇佢防守，真係 即係好坦白講係好曳嘅，可以用呢個字，即係由呢個防中位去到中堅嗰兩件咧，其實都好多時，譬如即係甩咗啊，下半場嗰、那個即係艾馬費費天奴嗰個入球啊，嗰、那個嗰、那個唔係單刀嚟㗎， 嗰係掃路高嚟㗎， 唔係啊，佢而家嗰晚係直情有啲波咧係喺中堅位正面推都推過你啊， 係啊，即係擺到明係 明推啊， 明推過你費殿南，費殿南仲要係背脊。即係背脊向住，即係個面口對住自己龍門嘅，好得意嘅，轉身好慢嘅，個球不費電攔，咁所以就咁唔輸有鬼咩？因為咁，即係講真。 不過我想問一下呢個費蘭尼咧，其實我有個觀察啊，睇完呢場波之後，我覺得費蘭尼點解夾唔到呢隊波咧？甚至或者可以咁講啦，莫耶斯都仲係未夾到曼聯呢隊波咧。我有個理論，我覺得就係呢兩個球員嗰個無賴程度係唔夠啊！呢樣嘢咧係令到佢係好難即係迅速融入到曼聯。嗱，即係調翻轉，點解雲貝斯第一季就咁夾到？因為呢個人本身真係都係嗰個無賴嗰個質素係喺度啊嘛。咁於是就好快就可以融入到。 個 potential 即刻搞掂啦。咁但係即係完咗一場波之後，你睇翻好多嘢，譬如問翻莫耶斯啦，佢承認其實呢隊波原來世界一球員係唔係好夠嘅。真係要同歐聯最頂級嘅球隊拼咧，暫時未得嘅。咁呢啲咁老實嘅説話，真係唔應該一個曼聯嘅即球員，甚至係即係費格遜啦，都係唔應該咁樣講。即係呢一點其實即係當然你可以話係我喺度抽緊水啦，但係佢嗰個心理嗰、那個。佢嗰個人品啊，甚至費蘭尼都係嘅，佢冇嗰啲無賴元素喺度，譬如好似話即係俾人犯規之後嘈球證啊，喺度依樣啊，指手篤腳呢啲嘢咧，呢兩個人我都覺得真係似乎同曼聯 仲係一個君子啊， 仲 係 一個君子，仲係一個人咧，好難喺呢度撈得掂咯。 啊，即係呢個未有打強隊嘅心理嘅質素啊，話係咪可以咁講咧？ 唔係，我真係覺得呢兩個人球員唔係好夾。即係首先第一件事就係費蘭尼，其實個火氣真係唔夠。 哦， 但係呢種火氣咧，其實你睇踢外段嗰陣佢係有 嘅。唔係佢初初嚟嘅經常紅牌㗎嘛。 係，咪嗰一嚟嗰種係粗嘢啦。但係譬如好似話被侵犯之後會做少少即係身體動作投訴啊，或者係做啲嘢令到對手忌憚你咧。其實愛華頓嗰陣佢係絕對做得到嘅，但係唔知點解佢嚟到曼聯。我真係覺得佢呢方面仲有好遠， 我諗再需要適應下啦，起碼個位置上，真係究竟係咪 要適應， 真係要再擺喺呢個位置。 唔係嗰個，唔係嗰個體系，如果繼續係咁樣嘅話，費蘭尼有機會係成為一個水貨㗎。係，我絕對咁，同埋即係我呼應翻頭先阿 Chip 一個 point 咧，其實而家好多漫迷或者我身邊好多朋友，即係第一個反應都話俾我聽，係莫耶斯唔掂啊嗰樣嘢。 係啊， 如果你覺得莫耶斯唔掂嘅話，你應該屌柒嘅嗰個係費格遜。是他留返是他點名點呢條友嚟術嚟接收曼聯㗎。 接收他個爛攤子。 係啊，所以其實如果係千錯萬錯，你老費就風光大狀啊，撲街你而家係累緊死對波啊。 即係而家呢就好似乾隆皇帝呢閃讓。就揾咗阿嘉慶去頂。結果呢歷史個美名呢就留返住。而家你嘉慶就賴嘢啦。 冇錯，即係而家冇一樣 咁。咁係阿乾隆王仲在位， 生勾勾啊嘛， 仲在位嘅。 我都自己多初都諗錯，會唔會啊費格遜垂簾聽政喺後面指下咁？而家咁直頭係冇費格遜。 嗱，有一單新聞咧就事後講翻啦，因為呢幾日都好多人喺度丙呢個莫耶斯同埋呢隊曼聯咧，就係話有即係一訪問翻曼聯。上一季嗰幾個教練班底 係 即係包括個龍門教練啊，嗰幾個 first team coach 咧就係莫耶斯就換曬嘅。咁其中之一個龍門教練，我記得個名叫史泰爾，咁啊搞好多年㗎啦。咁啊迪基亞點解上年有個幾大進步咧，都好關佢事嘅。咁佢又話過咧，其實佢聽過阿費格遜同阿莫耶斯講，即係當陰點咗佢做接班人嘅時候咧，同佢講咗話 keep 翻個 continuity， 即係延續翻而家呢個咁嘅優勢，慢慢做落去。咁啊費格遜嗰陣又同阿莫耶斯講咗一句就係、是：你以前咧就喺度，你以前咧就效力緊 Marks and Spencer， 即係馬沙百貨。但你而家咧就教哈，即係 Harrods 啊，即係話你而家教緊一對好巨型嘅百貨公司，同以前 Marks and Spencer 係唔同嘅。 冇錯。 但係咧，你 keep 住個 continuity， 你應該可以繼續做得好落去。咁但係咧，莫耶斯就冇聽到佢嘅勸告啦，就換曬三個人啦，即係包括之前我哋都講過嗰、那個荷蘭籍嘅梅斯美倫啊換走咗啦，咁另外頭先個龍門教練都換走咗啦，咁翻翻嚟嘅就係菲利仔啦，即係幾個自己嘅親信啦。同埋 Chris Wood 啦 ，Chris Wood 就係前英格蘭嘅國腳嘅， 冇錯，基斯沃士， 基斯沃士，咁就喺愛華頓嗰陣已經跟佢做龍門教練，都揾埋佢過嚟啦。咁你見到成個大換班，似乎係真係影響到今季成隊波嘅表現咯。 如果呢個係真係莫耶斯諗，真係莫耶斯主義咧，就真係要屌噶啦。呢樣我覺得。 即係其實曼城已經示範嗰次俾你睇，有啲嘢真係唔可以一下子就換落去，有啲嘢真係一定要俾佢習慣，要適應，因為你一班員工你喺公司熟習咗個文化之後咧，你一改變佢咧，佢唔係會好討厭咧，就會顯得咧好無奈啊，即係好唔適應，即係正如你嗰晚見到費蘭尼去咗好陌生嘅環境，其實都 唔知做啲乜嘢， 佢樣好陌生， 好茫然啊， 好係啊，好茫然，你講得啱啊，好茫然啊， 我見到佢被犯規或者被吹罰咧，真係冇咗嗰種火氣，完全唔似係一個踢咗五年英超嘅大將。 即係你話佢唔適合踢。即係佢唔係一個中場球員，我其實就唔係好認同嘅，因為佢本身係踢係曾經一個好成功嘅中場球員， 喺外圍打得好噶嘛， 係咪先？我覺得呢個唔可以因為佢而家喺呢隊波踢嗰幾場波之後，你就話佢唔係一個中場球員。其實佢以前就真係一個數據好好嘅中場球員嚟噶嘛。 另外，始終我都係覺得啦，呢隊波呢場波嘅表現，下半場你見到有朗尼有埋雲佩斯，有埋佢咧，呢三個人都在場咧，係有問題嘅，係有問題嘅。即係開季嗰陣，當宣布咗收購費蘭尼咧，其實喺節目度邊，我都有問過大家，你覺得佢可唔可以同朗尼一齊出，或者可唔可以同雲貝斯一齊出？我已經有一個好大 question mark 㗎啦。係我已經覺得個問題實已經出現咗喺度，即係究竟邊一個中間攞住個波，邊個踢佢 呢？ 費蘭尼 呢只咧就有少少曼聯最唔適用嘅球員之一嚟嘅。其實一隊波咧，其實點解我哋見有時個 transfer market 咧，其實中場中呢個位咧係好難炒得高價錢，因為中場中咧好難撻入隊波度嘅。你隊隊波嗰個風格唔同，你中場嗰、那個。要做嘅嘢其實係好虛啊，一個好虛嘅位嚟咁嘅中場。咁如果你即係你都知道我哋李記都試過啦，好失敗，我都唔知點解佢要租沙欣翻嚟。即係完全一來風格唔同，二來你去特登收購一個中場中嘅球員咧，係一個冒險嚟。 利物浦基本上自從沙比走咗。個中間到而家仲係爭緊個人， 即係你要識得掟中場咧，你要係好睇領隊功力嘅。 冇錯， 如果你但係費蘭尼嗰只咧，就從來喺費格遜都未必適用，因為咧佢係介乎喺波邊同埋喺呢個披靡之間嘅，佢係有少少用波嘅中場中嚟嘅。 我諗大家即係中場中呢個問題，我諗大家幾有新就係、是、當初就算老費買卡維克。头两三年一样系， 都系搞唔掂。 无论万米好或者成个球员都觉得，哇！买翻嚟系攻又唔得，守又唔得。咁所以其实，但系旧年咧，就系成个英超最多人赞嗰个中场，所以系用好多时间嘅。 我谂佢要揾到个定位咯。 系啊，我认同。 但系似乎费兰利，我谂系真系要啲时间啊。似乎而家咁睇，咁啊，讲翻西布朗表现啦。 西布朗当然系好啦， 当然系好啦。 即系入波嘅艾麦迪芬尼咧，其实就喺法甲嗰阵已经系光芒四射噶啦。 系啊， 咁佢都系法国国脚。咁唔净止呢场踢得好噶，你睇翻新特兰嗰场，佢都入咗球，好靓嘅罚球。咁呢位球员系我觉得会系一个。今季值得睇嘅一個新球員 咁啊，當然仲有 Seth Young 啦 ，Seth Young 今場波表現亦都係非常之好啦，不論喺中場過波啊，即係入嗰兩球波，其中即係第二個入球，佢都有相關嘅功勞嘅。係咁就因為佢就係佢喺中間咁啊，回後個波就俾呢個後備入替嘅巴拉軒奴咧，咁就去射入，咁就所以 Seth Young 加埋安利哲比，再加埋頭先阿 Chile 講嘅艾馬費天奴嚟講咧， 係 話呢個西布朗嘅前場真係都好厲害。 同埋我睇佢領先之後咧，西布朗好正，即係其實佢二比一應該大概六十幾分鐘啦，咁中間仲有大約成接近三十分鐘曼聯可以追噶嘛，但係佢控球在腳，同埋分邊啊、打落磨啊、拖時間，但又唔係點用犯規喎，呢點就非常即係用得非常之好，其實難度好高啊，因為始終你都係作客啦，咁對方嘅 奧脫福啦， 你對方嘅氣勢又比你好啦，可以即係穩得住個陣腳 ，keep 住個波控球在腳。挨到廿幾三十分鐘，基本上對方其實都冇乜攻勢嘅，咁呢點好成功 咯。即係其實我喺上兩集節目都講咧，我見前嗰幾場西布朗咁樣踢，雖然係輸咧，其實尤其是輸二比零嗰場，我唔記得對邊隊啦。其實我睇佢踢法，其實佢係好快有波贏，真係好快脆會有波贏。我相信咧，曼聯扶咗佢扶啊，我諗佢之後呢一兩場都好快會繼續再 keep 住有贏波，因為咧即係其實你明顯見到咧下半場後決咧，佢因為再攻得入曼聯之後咧，佢明顯個信心係真係強咗好多好多，完全同上半場都反而有啲縮窒，下半場再入到曼聯咧。 佢真係成隊波，其實佢真係唔驚你咧，佢真係知道你呢隊曼聯已經唔係嗰隊曼聯。 根本上第一啦，你作客，我諗就算你俾人追翻二比二，都冇人鬧你啦。 係啊， 咁同埋即係入二比一嗰球波有啲福祉心靈嘅，你諗下咩都唔諗，第一腳即刻左腳撳球波，呢個有一個 no body。呢、這個球員嚟嘅英超第一球入球啫嘛， 係啊冇錯， 真係估唔到你會起個射嘅喎， 其實我都 咁靚， 淨係知道個黑人 係啊， 咁啊嗰球波又對咗又叫費電南啦，咁啱先嚇，係，咁啊都係嗰句啦，唉費電南都應該我覺得真係要收工啊，真係好坦白講，出、 啊、 年出年真係仲喺乜曼聯，真係我覺得都係兩睇，應該要走㗎啦睇， 即係就咁總結場波就係、是、我覺得係上半場真係冇諗過佢會輸。即係講真嘅，上半場即係覺得係佢係 遲早會入波咯， 係遲早入波，因為其實有中柱有勝，咁、但係估唔到下半場最神奇地換咗阿扎豪沙，其實孭曬鑊嘅，真係孭曬。 其實我發覺咧就莫耶斯反而踢咁多場波咧，我覺得佢用全部用曬。用波嘅球員咧，嗰場係踢得好嘅，即係聯賽杯嗰場波，即係用曬一啲拉菲爾啊、藍尼啊嗰啲。其實如果呢場波佢即係佢正選陣容排費蘭尼搭呢個鄉村真絲咧、可能個效果仲會好啲。因為肥妹仔已經證明咗好耐佢係唔得。 唔係，我就覺得呢兩場波藍尼係打得幾好嘅，講真，藍尼打得幾好嘅，即係喺右手邊，即係都依然即係上腳啊，都比以往即係穩陣啊，即係冇咁容易甩波啊，都有相當威脅。咁啊，睇下會唔會用多啲藍尼啦。咁因為似乎 簽咗長約就用啦， 因為其他華倫西亞、楊格嗰啲即係再講啦，真係擺唔到上大台啊，真係好坦白。 麻麻地啊，真係。 曼聯睇下會唔會而家尾八，但會唔會一路尾六啊四啊落去啦嚇？ 係 咁啊，好咁啊。其實咧，除咗呢場之外咧，其實今日嘅哭波桑焦點啦，就係車仔對熱刺，熱刺嘅主場嘅。咁啊，呢場波就倫敦嘅打比大戰啦。咁啊，大家一定好留意車仔嘅陣容啦，因為就馬達究竟出唔出咧？咁啊，今日咧就依舊咧。都係冇馬達嘅上半場，咁啊其他陣容嚟講就今場出翻路易斯，路易斯係帕泰利，咁啊中間就林柏特就帕米基，而前面拉美利斯咧就打咗去右邊，咁就奧斯卡中場就夏薩特左邊，前面啫就係、是、威脅好大嘅費托，咁啊熱刺嗰方面咧就呢場波咧就羅頓咧就打左閘嘅，咁啊中間雲道漢啊多信沃加就打右閘，中場就丹比利帕保連奴，前面咧。咁啊有右翼唐森啦，因為就連龍傷咗啦，咁就拉美拿就響後備，咁啊中場就攻擊中場艾力神，左邊就斯古神，因為自從出咗艾力神之後咧，就斯古神咧 生曬， 係， 同埋前面咧當然就有個蘇達度啦，咁呢場波，咁啊呢場波嚟講上半場就好坦白熱刺主導啦，完全主導咗比賽，因為車路士又係之前講啦，又係縮住嚟踢。啊！又係縮住嚟踢，咁就所以咧，都一再講啦。我再講第三次、第四次啊！車路士根本以時今時今日嘅環境咧，真係唔能夠縮住嚟踢，因為佢哋嗰個防守啊，嗰、那個即係搶波嘅能力咧，好坦白真係好低。 係 人腳嘅問題啦，都係。 係啊，即係再講係，唔係話摩連奴縮住嚟踢縮唔到，但係就係佢嗰個球員。搶唔到波，俾次次俾熱刺，每一次攻擊都可以做到射門咧，咁啊真係好傑啊！真係泰利同路易斯次次都要承受住呢啲壓力嚟講咧，真係好難搞啊！我覺得嚇。 咁啊，呢場波都有睇啦。上半場我覺得熱刺其實淨係贏1-0就有少唔抵 啦， 咁啊都幾撳住嚟攻嘅。係 咯。 嗰個上半場發揮，我就覺得係蘇花今季聯賽嚟講係。即係變咗嘅嗰個上半季嘅上半場嚟嘅，咁就斯古神好生啦，咁同埋即係有呢、這個 保連奴都係， 保連奴都係啦，係啦，嗰幾個新兵似乎就 開始有啲發作， 開始入局嘅會係保連奴同埋呢個 艾力神 咯， 艾力神係啦，艾力神其實一嚟到就已經睇到佢當中嘅作用㗎啦， 係 啊，我覺得佢而家熱刺嗰個體系咧，反而仍然係蘇達度，我覺得係仍然係會係點講啊？即係中場嗰班，即係頭先講到艾力神啊、包連奴啊，甚至乎係斯古亞神咧，係會好生嘅。但係咧，阿蘇達度咧，我會覺得佢嗰個入球方有機會繼續延續落去。因為佢而家係一個好大嘅利啊，好大嘅利嚟嘅。咁佢咧就照負責係即係頂住對方喺中間等佢球員，有啲類似 以往其實有啲類似以前車仔，即係阿杜巴， 即係背住背住人做嘢咯，要 跟住咧後邊嗰扎中場 就 冚上去， 似乎唔係好慣啦，因為華倫係踢反擊嘅， 係蘇達杜唔係打背脊，即係背脊向龍門嗰啲， 但係熱刺就一定唔係踢反擊嘅， 所以就你見到啊，即係我頭先好讚同大家即係讚著讚揚熱刺中場線嗰、那個那個表現得好好，但係我會擔心蘇達杜嗰、那個嗰、那個前鋒嗰入波啦，因為佢係會打得辛苦啊。 但係其實個打法嘅問題，因為你見到佢回翻俾艾力神之後，其實就已經係兩邊啊唐新又好，即係甚至呢幾場都受益嘅啊斯古神。都是後上就冚入去，甚至保連奴啊冚入去就射波噶咯。其實你睇下佢諗睇唔睇得開咯呢？ 係啊，即係其實已經正再三證實咗，可以俾多啲例子你啦。阿古路，阿古路喺馬體會又係要踢，即係適合踢啲反擊性。 係 一嚟到曼聯一用波多，佢已經唔識踢，曼城已經唔識踢。第二個就是費托，費托以前在利物浦又是典型的反擊前鋒嚟， 存在。 咁你而家你車仔一，佢如果佢早兩年嚟車仔咧， 就發達啦， 就 OK 嘅。但係佢用正啱啱咪用對最多 playmaker 嘅車仔咧，就而家費托就最惡踢嘅。即等於費托一翻落西班牙國家隊，又係佢變咗佢自己唔識發揮。 咁但係費托呢兩場波講真就真 係表現好過， 幾好啊！真係可以話係，即係近呢幾年睇佢最三猛嘅費托嚟喎，呢兩場啊。 我明，但係我睇法係費托係。尤其是下半場，因為睇得好好咧，馬達關係影響好大， 係 啊係啊， 要不是馬達， 即係真係冇馬達嘅話，其實 唔係咯， 費托都幾惡㗎。 唔係即係呢場嘅轉捩點就係半場， 半場換走咗米基爾啦，換入咗馬達啦。 哦，講翻上半場嗰球，熱刺嗰球波先，其實後積就好靚嘅，係咁啊，就係因為阿力神一俾埋蘇達杜，跟住即刻回傳俾後上斯古神，咁啊斯古神就冇人 mark 嘅喎，咁因為米基爾又唔追，伊雲龍門又唔追，咁啊結果斯古神咧就快過泰利一步過咗泰利，然之後快龍門一步就篤入咗個球波嘅。咁其實我諗斯古神嚟到阿力神一嚟咧。咁啊，最受惠斯古神就因為後上嗰個嘅攻擊能力就好強，就唔同阿 Chatley， 阿 Chatley 咧係要諗住個波就上腳嘅，啊，斯古神唔同啊，真係斯古神 呢條友真係唔得。 斯古神嗰種踢法就好，真係好英超嘅，即係佢嗰啲咧有少少，佢又好似有 斯古神嗱，我又覺得有啲 古裝神， 龍甲寶打中間 我覺得似以前嘅古裝神咯。 古裝神 係咯， 佢即係又係箭頭啦， 又係突然之間佢嗰下後上冚， 即係諗住古裝神打中間嗰個年代係嘛？ 係啦係啦，即係嗰隻打法， 甚至乎比南美打中間嘅年代都係咁，即係佢比南美嗰陣時喺韋斯咸打中間就係嗰啲咧好興就一轉身，而家你斯古神都係一轉身就 ban 就要一轉身 ban 到係入網嗰只嘅，就是英超係好多呢啲波噶嘛。 嚇，斯格神個特點就係佢唔做多餘嘢㗎，即係佢又中意打 one touch 或者係射個腳。係 啊係啊。 咁但係又唔會話好冇譜嘅， 中同埋又 同埋就肯做啲最典型即係逆。風打出波嘅嗰啲做法咯，即係唔會做啲好怪計，即係 Chatley 嗰啲係一定係推佢中間射咗九秒。 嗰個其實睇咁多睇呢場就更加嚴重啦，好多浪射。 下半場入嚟嗰陣就係啦，因為佢換咗阿唐新啦，唐新邊都幾好嘅 ，OK 嘅， 唔差嘅，唔差嘅。 咁啊，其實臨尾半場前咧，保連奴都有一腳嘅， 係啊， 又係中間後上 好多波入啊， 又係中間後上，哇，真係又係冇人 mark 嘅完全。咁啊，結果嗰球波就中柱。 我記得 Stephen 話唔係好睇好阿保連奴啊，我就覺得呢個球員嘅卡士係一定夠嘅， 夠啊夠。 咁啊，慢慢應該可以踢得到英超。 因為即係之前冇艾力神夾。即係楞住對波做一啲聯繫工作咧，咁就好過國踢。但係呢幾場即係阿力神嚟咗，尤其是呢場啦，咁成個上半場都係有好多聯繫嘅工作，或者俾一啲好緊要嘅傳球啦。咁就即係呢對波就似乎開始成型㗎啦，應該 係。我認同大家講，但係頭先我補充翻頭先阿川哥講一樣嘢就係，大家就已經 create 咗一個 topic 出嚟啦。阿力神對熱刺嗰個重要性，咁我其實 turn 一 turn 講呢番説話就係，我要讚摩連奴嘅，即係我少我哋，我都唔係中意摩連奴嘅，但係我都要讚佢就係下半場你睇到嘅就係。 針對性， 艾力神係唔見咗嘅，係完全地唔見咗，係話佢針對性去做一啲嘢咧，係減低咗艾力神嘅 控球時間， 係啊，冇錯， 即刻成隊熱刺咧 四个货。头先所讲咩宝莲奴啊， 冇晒啦， 全部唔见晒嘅， 冇晒 嘅，斯格神啊，全部唔见晒。 系， 所以其实呢度熱刺大家睇到就係話，其實已經係摩連奴已經示範咗一個好好嘅例子俾大家睇，就係嚟緊對熱刺，你根本上就係只要撳低咗艾力神，成隊波係 爭好遠， 佢就斷曬咯， 冇曬料到。即係當然啦，你頭先提到個兩邊阿唐新啊，或者一個人嘢，佢有威脅性嘅，但係唐新喺我角度都仍然係佢偏向單打獨鬥多過 全 隊啊。佢有佢嘅不可預測性，但係如果成以個進攻模式嚟計咧，大家其實當 compare 翻舊年嘅熱刺咧，其實係分別不大嘅，只不過係話 換咗派 巴爾咯， 同阿爾巴爾做嘅嘢係根本一樣。不過大家嗰、那個。人唔同咗，咁當然啦，寶蓮奴同斯格神，甚至乎係艾力神同舊年嘅班比較，佢三個絕對可以頂得到， 鋭利好多，鋭利好多， 一定可以。所以我覺得就係、是、艾力神呢個靚仔好得， 係 好得，但係要演變出嚟就係話，舊年先生都講咗多次，今年其實都同樣發生，仍然繼續發生嘅熱刺就係、是，你上半場好勁， 下半場、 打呢、這個即場反搶各樣嘢做得好好，但係60分鐘後你會發覺 要走曬樣，走曬樣 咯。同埋我始終唔鍾意熱刺而家呢班球員呢，就係、是、我上一季我喺即係足球節目都有講話，係好高大嘅。中場好高大，個六尺幾咁樣，然之後又好大力，即係做搶波冇問題嘅。但我稍嫌就係、是，即係熱刺換咗咁多批嘅中場，其實都係一樣，即係唔夠刁轉啊。 嗯 嗯， 我就唔鍾意呢樣嘢，佢唔夠刁轉，太 呢批最刁轉就唐新㗎啦。 係 啊，最刁轉唐新㗎啦。 或者係阿力神咯， 唔係佢而家阿力神個作用咪變咗有啲粗中大幼 咯。係咯，即係最幼細 嗰個。用一個幼細嘅大魚班粗之大，如果冇阿力神就大鑊㗎啦。頭嗰幾場你睇到，其實真係如果唔係十二碼，邊有 頭兩場一比零 分啦，係咪？ 呢個真係真情。 同埋有啲今次咁樣樣，其實摩連奴你話佢打得好，但係其實佢嗰種踢法都有啲七傷拳嘅意味喺度，因為佢嗰個踢法咧。好耗費， 我讚佢好係因為佢識針對啫， 即係佢 識 針對， 但即係我覺得真係好難維持到一季，佢嗰種即係高壓迫性踢法咧，係真係好大鑊嘅、 哦。 你見你佢完全中場咧係完全 放棄啊， 係人貼人，唔係放棄不特止， 佢放棄咗即係搶即係個足球， 唔係佢根本放棄咗控球權， 係啊，但係正如咁樣個個咧球員咧。個個好似咧，好啦，好熱刺啲球員，個個爭佢哋錢咁啊，個個追到嗌曬救命。 其實佢遇到啲即係玩馬騮搶球好叻嗰啲波，佢未賴。 但反而咧，我覺得咧唔係，我反而覺得熱刺今場咧其實猜得好嘅。 係， 佢喺咁高嘅 pressure 之下咧，佢都可以運到個波出嚟。 但係後段中後段其實係辛苦的， 中後 段 辛苦嘅， 下半場初段尤其是 中後段危嘅。咁啊個賽事轉捩點，我諗就喺阿托尼斯個紅牌出場嗰度啦。 係啊， 係啊，咁就兩黃一紅就出。紅牌出場 啦， 係啊，咁如果嗰場嗰球波嗱，其實大家都諗到個判決會唔會有啲問題咧？因為我都覺得可以摟下雲湯根嘅，即係同樣情況之下。 但係咁 啊，球證揀咗就吹呢個托雷斯啦。 就嗱，佢未播慢鏡之前，我覺得托雷斯危險嘅，即係佢嗰個畫面走出嚟，因為佢 係兩個黃牌先啦。第一個黃牌其實咧就吹咧。就應該係吹佢後期歪面嗰個， 但係嗰下其實如果華湯根係瞓低咧，咁就紅牌嘅，我覺得。 唔係嗰下第一下佢阿托尼斯追住雲湯根，雲湯根自己無端端攣低嘅，我睇個慢鏡。 有 kick， 即係佢 我唔知有冇 kick 到啦， 即係可能喺球證嘅角度係有 kick 到。但係我就睇翻成個過程就應該。佢之後咧就兩個有啲衝突， 即係就話喂你做乜插水啊？ 就歪面， 你kick到我啊嗰啲，即係大家嗌交啦。 嗌交就歪面，歪面之後就球證俾個黃牌俾阿托雷斯嘅，我估係應該俾歪面嗰下嘅。 係歪面嗰下應該。 咁啊嗰下可能之後有手尾跟添啦。 嗯。 第二下嗰個黃牌咧，好坦白講，我就覺得係爭底嘅啫。 你個係誤會嚟嘅，我覺得係呢個。 嗰個係，但係睇應該有一啲角即係。即係 角度 直播嗰個角度影埋佢，其實你會第一下會懷疑，應該係一個犯規嚟嘅。但係、即係當然你睇翻慢嘅，似乎冇乜接觸。 我覺得就兩個都冇心， 即係冇心想侵犯對方。 但個構圖係你，如果你唔睇咁超細緻嘅慢鏡，你構圖咁樣樣咧，你又發覺咧係覺得似托尼斯鬆爭。 因為我諗中立啲講啊，即係中立啲講意思係嗰場波，嗰場波托尼斯同阿雲湯根係埋牙咗好多次， 好多次。 我球證處理佢兩個都處理咗，起碼停場波去同佢哋講 冇錯， 係 啊，啱啱。 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有影響咗， 有先入為主嘅。 球證老守成怒 先入為主嘅。事實上係會幾下都係。似乎係托里斯即 係矛盾起嘅， 唔係因為佢攻方啊嘛， 係啦， 因為佢攻方啊嘛。 好似大家咁講，因為我都睇，就算點睇慢鏡或者睇個角度都好啦。可能有好多 唔係同埋嗰球咧，維頓漢有啲狗狗地嘅，因為佢跌落 呢個一定係， 我覺得係面嘅嗰下係報復翻之前毀滅嗰下，毀滅嗰下其實如果佢醒目俾反應嗰下咧。托里斯應該一早紅咗牌㗎啦， 一打歪面係可以攞紅牌嘅，係啊。 所以之後呢一下擺明係有一啲係真係報復翻托里斯，你之前咁樣，哎呀，我唔記得咗搞你，咁 最 叻咪 扮混咯，扮混啊最無敵 佢啦。呢下真係，大家好明顯，唔你個勢咁樣嘅，跟住我捉一捉你件衫，即係扮，即係俾反應，做埋反應，你仲唔玩完？即係嗰下係一個即係有一啲之前嘅因，即係前因，即係嚟到呢張第二張黃牌係做佢肯定 係。咁啊，呢個判決好關鍵啦，因為是但一個如果吹咧，都係紅牌出場，雲吞根都有一張黃牌嘅。 因為其實熱刺成條後防線都黃牌㗎啦，下半場下半場嗰度已經差唔多攞曬。 同埋下半場開始即係當馬達入嚟，其實就即係車仔攻得幾犀利。因為如果嗰陣係對方打少一個中堅咧，我覺得二比一機會都幾大。即係車仔二比一機會好大。 唔係講開馬達，我就會又係講嗰個問題啦。我諗我由季初講到而家，我都堅持一樣嘢就係今日嘅摩連奴打到昨日嘅摩連奴啦，即係佢最後結果都係用馬達去處理。咁大家亦都親眼睇到呢場波就係馬達出嚟咧，同奧斯卡打中間嘅分別係可以好大，絕對好大。即係佢喺前場嗰個梳理點樣去派牌，點樣去令到兩邊啲球員用得更加。流暢去進攻咧，馬達嘅 function 咧係絕對比奧斯卡 加時爭。呢個好肯定，因為馬達如果佢要打主攻或者打控球嘅踢法嚟講咧，馬達係一定好有用。 唔單止係，而且係反手圍攻，幾次反手圍攻都係因為你見到阿斯治掉個波即刻係掉俾馬達，馬達一分出去兩邊就夏薩特同奧斯卡好自然就自己就衝上去㗎啦。其實呢個係佢哋上一季。翻嚟即係上一季練習咗，大家好有好熟練嘅默契嚟嘅呢啲，即係你突然之間咁樣，即係要不是馬達幫你斬一球埋俾泰里，你玩完啦。 咁啊，用馬達就好多原因嘅，因為陣間即係嚟緊車路士嗰場歐聯咧，都有啲人腳嘅變動，就一定有㗎啦。咁啊，陣間我哋會再因為摩連奴又係用呢個用馬達，事後係有嘢講嘅，事後有講，我陣間講歐聯先講啦。 咁 呢場波就一比一， 講多講先啦。如果呢場波如果咁用馬達咧，我反而可以有啲睇到第二樣嘢，就係話如果今次咁樣踢法咧，我會覺得以摩連奴踢法反而調翻轉啦，馬達真係可能會行後邊嘅， 係啊， 即係會唔會行 後邊？有咩事？即係贏唔到 就先唔係先用翻摩連奴風格撲你，因為你要知道一場足球係90分鐘噶嘛，做一個教練你係要點樣充分咁利用呢90分鐘去完成呢場波，先係個教練嘅功力嚟噶嘛。如果一啲唔成熟嘅教練，咪會好同即係同你谷60分鐘、70分鐘咯。咁你崩尾段崩潰咗，咁你咪輸咯。 咁即係將阿馬達當有一個 impact 人咯，因為如果我將一個體力充沛嘅好刁轉嘅馬達嚟咧，對方消耗到七七八八咧，然之後咁樣俾一啲波咧，你回防咧係好容易甩漏。 其實我同意經一呢個講法， 因為當你一場波咧，你個專注力用得太多咧，你本身裏邊嘅身體裏邊嘅血糖咧一降低咧，你嘅集中力就一定降低。 雖然我想認同你嘅睇法，但係我會覺得個問題，我偏向咗去諗一樣嘢就係， 但我唔會話呢樣嘢係摩連奴嘅部署嚟㗎。 我知道，我明。但係我調翻轉頭，如果你咁，即係當然我覺得係可以將馬達咁樣用，但係我調翻轉頭咁樣，如果真係即係夾硬，我用夾硬呢個字眼嚇，將馬達擺咗落去後備去咁樣去做嘅話咧，其實俾我感覺係佢。是摩連奴刻意地就係要做翻一樣嘢，就係、是、要拆散舊年嘅組合。 係， 佢要做翻一個摩連奴式嘅車仔。 哦，咁咁係摩呢個係摩連奴 style 嘅車仔踢法嚟㗎嘛？ 咁我會覺得就係佢會係咪即係俾人俾我感覺係咪誒舊年成功，即係舊年成功嗰係邊個？賓仔啊嘛，即係佢係唔可以抄賓仔，佢覺得要用翻曬我自己生嘅嘢。咁我覺得就係話調翻轉頭，又係嗰個問題啦。呢個就係我即係對唔住啲車迷講嘅啫。我唔中意一個教練帶領嗰個球會咯，即係我從來都唔覺得係咁樣。 但係佢 係 嗰只啊嘛， 就係呢個樣嘢咯，就睇幾時你同個老細又嘈咯。係 啊， 咁啊，陣間嗰個歐聯，因為都再講啦，再講，因為嚟緊就馬達咧，就應該如無意外嚟緊歐聯係會出㗎， 一 定會好大啊。 呢個講咗。 咁啊，另外就仲有幾場英超啦，咁就利物浦啊贏波喎，贏呢個新特蘭， 贏咧新特蘭， 咁啊打成點啊？ 打成點啊？可唔可以叫好輕鬆？我覺得又唔係噃，不過就即係好在即係叫做早入波咯，上半場早入波咯，上半場我覺得都幾老鼠拉龜嘅，同埋即係入咗二比一，即係新特蘭入翻即係最近少少比數嗰球，其實嗰段時間都真係利物浦都幾危嘅。 第一球算唔算真係有？ 第一球手球啦，肯定係 手球 啦，肯定係手球啦，係啊，咁啊， 你咪 我好中立㗎，我好理性㗎，不嬲都。 你好彩就算你俾人用手球入波都唔会俾人话你四四二四嘛。 唔系，但系个问题， 但我你一定会讲三分以待。 唔系，但系呢球波，但系呢球波就好坦白，新特兰嗰个嘅防守，死球防守就好曳。 系 呢球波走空晒，烧到你字都有嘅。其实之前咧都有几场比赛，新特兰嘅死球防守都系咁曳嘅，好坦白讲。 咁啊，中间应该系叫奥沙啊。咁你可以期望几多咧？系咪？ 咁啊，呢场波就。就即系新特兰 呢场波，我谂另一个重点就系苏七就联赛复出就入两球啦， 同埋史努，因为史努力自今场波就打翻好啲， 系 一打翻好啲咧，佢同阿苏嘅配合咧就令到利物浦都赢得好轻松。 我上次都话噶啦，佢宁愿弃联赛杯咧，佢都要用尽苏七噶啦，即系希望一场波时间省起佢咯。 OK 啊，咁啊，结咗两场波就入咗两球啦，叫做系咁啊，咁我都觉得呢场波系有少少运气嘅，因为第一球当然手球都照判入啦，咁呢个当然有啲运气存在啦。咁第二球波其实都个契机就系喺右路烧力志攞住个波推落去底线嗰个对住个对手系古拿。如果个唔系古拿咧，系翻新特兰嘅即系正宗嘅左闸咧，我谂速度上系未必一定输史努力治嘅。 我谂呢球波之前好重要就谢拉特嗰个长传 啊，系啊系啊，攞得好靓。 首先就系 谢拉特， 唔系左闸嗰个成日 何西安力基， 何西安力基， 何西安力基 系 攞到抢到个波，我成日唔记得佢。何西安，我唔系啊，自己对波啲球员都认唔出，好介意噶嘛，系咪先？一抢到个波，即刻俾谢拉特，谢拉特哇，嗰球长传真系正到，啱啱喺史努力治额头落。 系， 然之后史努力治一个斜斜地线， 佢 系等苏七噶，佢瞄住苏七噶，苏七一指。跟住佢就擺個波， 佢用一個變速啦，就好容易輕鬆過咗呢個古拿啦。咁由就即係尾處咁啊執入啦，做最容易做嘅事啦。係啦，咁呢球入咗就二，即係後屘之後追翻球二比一，其實都真係有少少危。不過即係好彩叫佢頂得住啦。係啦，咁啊由臨尾88分鐘一個反擊就蘇七就再入翻球，都係差唔多一模一樣，都係呢個史努力治喺底線壓個波落去又輕鬆射入啦。 不過新特蘭呢場波換咗領隊之後，其實呢場波表現 有起色嘅喎， 算係好啲 嘅。其實佢用翻卡達莫啊，用翻斯巴斯坦拿神呢扎嗰個 back 崩，對於佢喺呢個聯賽 survive 係應該係比較有利咯。 但我反而有啲失望就係阿當莊神去到真係踢唔翻咗曼城嗰個水準。 我諗要再睇下佢換完教練嗰個正任教練。 佢初期曉視嗰陣時咧，佢仲有啲即係一個夠全家嘅奠定入球。 係， 但係因為佢 上季都有啊，上季我記得新特蘭對曼城嗰場就俾佢1-0射入啊，入一球洛賓式嘅入球。係，咁我覺得亞當莊神佢係比較啱踢一啲。即純上進攻啲嘅球隊會好啲嘅，即係佢成日踢東北，你走去踢新特蘭啊呢啲咁，即係 入， 即係你就係因為當年當然係因為當年曼城其實就即係用一個好大好高昂嘅轉會費就簽翻佢翻嚟啦，喺曼城簽翻佢啦，咁啊即係咁佢唔係即係我意思話即係由曼城簽，即係喺曼城簽佢翻嚟，新特蘭係用咗大約1,400,000左右嘅， 都高。 咁啊你叫做山寨王咁咪即係過癮咯。咁但係對於佢嘅前途或者對於國家隊嘅前景嚟講， 即係以為會。 會降一級去次一級球隊會多，係多咗上陣啲會，但係相對上個球風 對佢嘅成長係有窒礙嘅，我覺得 係 咁啊，我覺得點都啦，佢嘅表現對比起對上嗰幾場咧，佢哋係進步咗， 當然好啲啦。 咁講真一句，佢而家距離個尾八都係爭六分啫，佢未必降緊嘅，分鐘拉對尾八嚟。 要睇下佢個新任教練邊個啦嚇。咁啊，呢個時間就上半場差唔多啦，我哋陣間仲講多兩場英超添。咁啊，我哋陣間再見啦 嚇。好， 有嘢同我哋講，記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